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2集，出嫁二。沈妙点了点头，正还要询问几句，瞧见罗雪燕不自然的脸色，猛地明白过来，脸上倒也是火辣辣的。春图他是没有看过的，前生成亲的时候，整个神府都是一片乱糟糟的，连这个小册子都忘记带在身上。后来成亲当日，傅修仪又没有与他圆房，就更别提看这个了。他和傅修仪的圆房都是匆匆忙忙，傅修仪都极为敷衍。沈妙虽然没有看过春图，后来却也听闻人说过的，还有夫妻二人一同新婚时候研究春图摸索，这些他都没有体会过。倒没想到再结一次亲，却连上一世的遗憾也圆满了。罗雪燕和沈妙正都有些尴尬的时候，自外头却有脚步声传来，罗檀拉着冯安宁走了进来，见罗雪燕也在，就道： 姑母，我们来与小表妹送天庄来了。 罗雪燕正是尴尬，见二人解围，刚好松了一口气，便笑道： 那你们先说说话，我出去一会儿再过来。 罗雪燕离开后，罗檀围着沈妙打了个转，惊叹道： 哇，小表妹，你今日也实在太美了吧，简直要把仙女都比下去了。 不错。 冯安宁一向挑剔，又是鸡蛋里挑骨头的性子，这会儿竟也跟着点头，说道： 在明棋算是头一份了。 自从被沈秋甩了冷脸后，冯安宁就来得少了。不过这回沈妙出嫁，他心中虽然惧怕沈秋，却还是鼓足勇气来了。 听说是梅娘子给你做的喜娘。 冯安宁道： 难怪这样好看，连我都认不出了，小表妹本来就生得好看嘛。 罗檀笑嘻嘻地从背后拿出一个匣子来，说道： 那这是我送给你的天庄。 沈妙将匣子打开，那是一个铁疙瘩一样的玩意儿，却不晓得是什么了。沈妙还没说话，冯安宁就率先开了口，问道： 这是什么？你拿这么个给沈妙，也实在太寒碜了吧。 你懂什么？这个东西叫指南针。 罗檀说道： 和军营里用的那种只能指个大概的不同，这个可以指得很精确的，是从东域海上传来的东西，说是现在只在船队中用。林表哥拿了十只回来，说是要让工匠多做一些给军队里，我好容易才求来了一只，你不要就算了。 沈妙连忙将匣子一合：多谢你。罗檀撇了撇嘴： 我是觉得小表妹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缺，瑞王又送了那么大一份聘礼，就更不缺了，送个金银首饰什么的比不上瑞王的，我送了也不过是自取其辱，倒不如送个实用些的。这个指南针你拿着，大梁人生地不熟的，哪一日若是走丢了，说不定会派上大用场呢。 沈妙一笑说道：说得很有道理，这个比金银首饰更特别。罗檀洋洋得意地看向冯安宁： 冯大小姐，你送的是什么？也拿出来给我们瞧瞧，开开眼界呀。如果是什么金银首饰就算了，忒没趣。 冯安宁瞪了他一眼，不服气道： 哼，一个指南针算得了什么？我们冯家什么没有，怎么会送那些俗气玩意儿？ 他把自己的匣子打开，从里头拿出一个小瓶来，说道： 这里头有三颗归元丸，归元丸可知道吧？前朝大医儒做出来可以续命的东西，有价无市呢。 他把瓶子连同匣子一同往沈妙手中一放，嫌弃道： 你的性子这样不讨喜，在明棋就有人追杀，更别说是大梁了。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就吃一粒归元丸，总归是能救你一命。不过想来祸害一千年，你应当会活很久。 多谢了。沈妙微微一笑。冯安宁话说的别扭， 可是心思却是好的。沈妙晓得归元丸的珍贵，傅修仪曾经就用一粒归元丸收买了一个他很想拉拢的幕僚，一粒药丸就只当一个人才，可见这药丸的价值。冯安宁一拿就拿出来三粒，也实在是很大方了。冯安宁闻言眼圈却是一红，说道， 此去一别，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面了。你在明奇没什么朋友，我既然是认识你的，自然不能让你脸上无光，送的天装也不能拿不出来。 说着说着却又是哽咽了，天还要说， 我可不是舍不得你，不过是觉得送了你这么份大礼，你却不能给我成亲天装，实在是太不划算了。 沈妙哭笑不得，就道，你要成亲，我总也会托人给你送天装回来的，也会时时与你写信，不会让你白送的。冯安宁这才稍稍好了些。沈妙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从袖中摸出一封信来，对冯安宁说道，现在就有一封，今日之事完了后，你将这封信看了，再让你大哥看了。罗檀和冯安宁同时一愣，罗檀笑嘻嘻道， 难道小表妹是觉得对不起冯大哥，当初没答应冯大哥的求亲，所以特意写封信来表达歉意，可是又为什么让安宁看啊？ 说罢又摇头，这就别管了，今后若是有麻烦，你就来沈宅找我大哥，我大哥总会帮上忙的。沈妙记得前生冯家的结局可不怎么好，冯安宁更是嫁了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，最后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了。如今重来一世，他和冯安宁到底也算朋友，只能将能提醒冯家的事情都记在信中。这封信由冯安宁拿出来，只怕冯老爷会以为冯安宁是胡闹，可是由冯子贤拿出来就不一样了。冯子贤到底已经入世，冯老爷相信冯子贤的才能，总要对这件事认真相待的。至于沈秋，沈妙不在明旗，也就只能劳驾自家大哥帮忙照应着冯家一二了。冯安宁闻言却是红了脸，嘟囔道， 那么凶，谁要他帮？ 这话却没有被沈妙听见。沈妙没有姐妹，在明旗朋友又更少，来天庄的大多都是看在罗雪燕的面子上，那些小姐想要讨好沈妙才过来的，送的东西也大多是一些金银首饰，见了面嫉妒者有之，羡慕者有之，都纷纷赞叹沈妙的嫁衣和新装。等这些来天庄的女子说完话后不久，吉时到了，来迎亲的车马队都已经到了沈宅的大门口。罗雪燕和梅娘子都进来，梅娘子为沈妙盖上盖头，沈妙左右两手都被这二人搀扶着，慢慢地朝外头走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